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池小池的高领毛衣很厚，尤其是脖梗那里有些拘束，每次脱都得挣扎很长时间。说话间，他身旁多出了一个热源。他一边和毛衣艰难搏斗，一边无奈地想，又来了。池小池试图跟豹子打商量，隔着一层毛衣瓮声瓮气道：“ 哎，别闹，这次跑了两天，我特别累的。” 豹子绕着他缓缓踱了一圈，还是把热腾腾的脑袋抵上了他的腰身。池小池非常后悔，趁他小的时候自己吸豹吸得太过火，大概让他误以为这是一种表现轻衣的方式了。现如今每天他不吸上自己两口，就没有办法维持生活。果然，他把脸埋在丁秋云漂亮的腹肌处，深深吸了一口。池小池乖乖被吸的同时想， 真没办法，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风水轮流转， 只是今天这风水转的有点邪性。他眼看快要把毛衣扯下，就感觉一股极其强悍的力量压在自己肩膀上，从正面把他按倒在地。虽然家里有了暖壁，但地板仍是凉得惊心。池小池被冰的吸了一口凉气，被迫放弃与毛衣的角逐，伸手搂住豹子的脖梗，双腿也盘上豹子劲瘦的腰，把腰身尽可能往上顶去，远离地板。他眼前什么都看不清，鼻腔里尽是毛衣上樟脑丸的味道，豹子皮毛阳光似的淡香，和野兽独有的叫人腿软的腥气。他把脸贴近他的老板，小声道：“ 这就混账了啊，快让我起来。” 除了在威胁其他生物时，老板向来很安静。他一字未发，唯有裹挟着高热气流的吐气声在耳畔回荡，骚得池小池浑身发痒。好在老板围抱厚道，没有戏弄他太久，乖巧地往后一坐，池小池得以解脱。池小池盘坐在他身上，摸摸他的后颈。 好棒。 话没说完，他便舔了池小池的右耳一口，粗粝的舌头颗粒掠过耳垂，力量有些霸道，几乎给了池小池耳朵被擦伤的错觉。这一舔像是直接落到了他精神体上，舔得池小池双腿一哆嗦。 怎么不经夸呢？ 他好似是听懂了池小池的话，为了赎罪，轻轻咬着池小池的毛衣，帮他把衣服脱下来，像是侍奉他心爱的伴侣。池小池和毛衣的搏斗总算以胜利告终。等他能重见天日时，入目的第一个就是黑豹的双眼。他那双灰蓝色质地宛如水晶的眼睛正温情缱绻地看着他。他把下巴轻搁进池小池的锁骨处，轻柔地蹭了蹭，抱着这么个移动自走小暖炉，又被他这样全情的信赖依靠着，池小池心也软得不行，抱住他的脑袋，顺嘴照他耳朵上亲了一大口。 哎，别闹，我要起来了。 黑豹很开心，又绕着池小池的小腿绕了两圈，才和换好衣服的池小池一道出了门。一大锅熊肉，大半归了梅老板，锅底的肉归了池小池。他就着鲜棕色的肉汤汁下了一点面和豆腐，皮带面柔韧结实，口感爽滑，豆腐在肉汁里煮得腾腾的，用来消腻吸汁再好不过， 但是煮在锅里就香得人口舌生津，鼻子先吃了个饱。池小池吃的出了一头汗，林六一看他这个吃法，知道他是真饿了，有点心疼。 慢点吃。 池小池呼呼的吐着热气儿。他吃了一会儿，又对林六一说：“ 过两天我再出去一趟， 不休息两天。” 池小池夹起一筷子面，吹了两口气，好叫他快些凉下来。 是咱们的任务。 咱们这个词听着人心里熨帖，林六一声音里也不自觉含了笑。 苦心志。 这两年下来，池小池养豹、开垦、拉拢队伍、建设基地，像是全然把苦心志这个攻略对象抛在了脑后。只有林六一知道，他这两年里没有一天忘记苦心志。池小池拿筷子夹起一块豆腐，小狐狸似的脚下一笑：“ 我得去检验一下我那397张智梦卡的功效了。” 又要出去啊？ 锦子华的发尾刚刚烫过，扎了一个高马尾，略长的几缕卷发垂在额前，把一张脸衬得如玉般洁净秀美。他靠在油箱边，半开玩笑道：“ 这么拼命，有钱给你赚？”“ 当然有啊。” 两个大人说话时，锦一鸣双手握住油枪，摇摇晃晃地把枪头塞进注油处，要给池小池的摩托车加油。池小池孩子似的歪头看他。锦一鸣昂起头，仰慕地回看向池小池，眼里有着最干净的星子。池小池单肘支在仪表盘上，轻拍了拍锦一鸣的头，拖长了声音道：“ 赚钱养家呀。”“ 别拼命。” 池小池旋开盛满烈酒的保温水壶，喝上一口。他这么拼命，为的就是让过去与命纠斗、生死一线的锦子华等人能安安心心地坐在大后方，劝他一句：“别这么拼命。”他把加满油的车子开出加油站，他们的油起初是由他们最先藏身的加油站提供，后来他们找到了这座背靠着一方天然油田的小城。新的加油站建起来，锦子华仍然是管理者，两世皆是如此。离开加油站，不等他发声召唤，他的老板便从暗处优雅踱出，温存地蹭蹭他的脚踝。池小池踩紧离合：“ 老板，走了。” 黑豹纵身跃上后座，蹲居其上，用鼻尖轻抵池小池的颈肩，喷吐的热气撩得池小池有些发痒。他们从白日的街市中缓缓驶过，街上的人早就习惯了这样的奇景。谁都知道丁秋云家里有一头性情特别温顺的豹子，有大胆的小孩子来摸也不生气。在等待丁秋云时，他甚至会和街上的孩子们玩接球游戏。有几个人还同池小池打招呼：“ 哟，丁队，遛猫呢。” 池小池大言不惭道：“ 是啊。” 他背后的大猫没有像其他生物一样进化出智能，闻言也不生气，反倒用尾巴缠住了池小池一侧的大腿，轻轻舔他的后颈，舔得池小池差点把车开成了 S 型走位。“ 哎，开车呢，开车呢，回家再玩。” 豹子也没有再闹他，把头靠在他后背上，像是撒娇似的蹭弄着。池小池夸了一声乖，殊不知那豹子隔着衣亲吻他的脊骨，自上而下一颗一颗，温柔又旖旎。池小池又带着他的固定小团队外出寻找物资了，这次他们会去远一点的城市，正是丁秋云携父母逃离的那座城。临走前，丁父丁母照例来送别，老两口精神得很，还叮嘱他千万别往家里跑，现在那里尚不清楚是什么情况，说不定已经变成爬山虎的天下了，最好不要轻易靠近。在他们离开小城时，外面下起了雪。在这下雪天开摩托容易打滑， 池小池也怕他家老板跑得累，连老板带机车扛上了卡车后座。路上，孙燕在用卡车收着微弱的电台讯号，一首歌唱得嘶嘶拉拉，荒腔走板的，他也不嫌弃地跟着唱，摇头晃脑，自得其乐。